咁请咗佢上车就俾嘢佢问。 唔系呢样嘢好奇怪咯，即系点解系唔会？即系我啊，如果你真系夹我嘅话，我一定大声嗌啦，大哥。 佢就 同埋你喺旺角嗰度，嗰度唔系阴暗角落。是吧，那裡不是即是那些被七警打的那些角落。 林子健有个假讲法的，他就说呢他就没有大嗌，不过呢他就有很大声地问你什么事啊，什么事啊，这样问了几次被人打上车。 但是他那时 候。为什么他不嗌救命我不知道。 几点先那时候 下午吧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你再想呢，就是其实他。 不是你一看 CCTV 看到了，你告诉我听几点。因为那里现在周围都有 天眼的嘛。在波兰街那边好像就是。 是吧，你看到哪个夹他上车的。所以我觉得是即是如果他真的做到这样呢，是很多漏洞咯。即是你没有理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处理他咯。如果我是强力部门的人，我就不会这样搞啦。几多钱啊张相。 不是，所以 你觉得值几多钱，你说帮我听强力部门大佬现在都是跟人质的，是吧，都是在上面抬来给你的，这样是吧。 所以换一个看法呢，即是好像何俊仁都是这样讲的，即是其实他说你都预咗他开几招的啦，即是你预咗你钉到他这样的样子，一定是有晒伤害晒给你看啦，所以是特登砌到你这样给人看。 咁咪就係頭先嗰個理論囉， 即係恐怖政治嘅而家 係。除非你話林子健所有講嘅嘢全部係假嘅，咁我哋一定要畀 benefit of doubt 人哋啦，即係連點利益歸於呢、這、一個 林子健 提出呢、這、一個申訴嘅方啦，係咪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喂你咁樣搞法，佢警告你唔報警，你就真係唔報警嘅，大哥。係人都知道報警冇用，咁但係我哋呢啲人一定出嚟開幾多招待會㗎嘛，戇居。 所以就係已經預咗你一定會爆囉。咁就係攞出嚟话俾你听，喂你唔好得罪，你唔好得罪大陆啊，真係咁搞你㗎咁。 不过手法完全调返转喎，即係以前嗰次闪闪烁烁㗎喎。 而家就高调控你嘅。 咪呢个我觉得亦都系即係从另外一个角度諗，就係、是、喂你冇理由计唔到呢条数㗎嘛。 咪佢冇所谓 㗎。你蠢成咁。你即係话俾香港人听，你驚都冇用。係咪 佢冇所谓㗎，系咪 我嚟㗎啦。喐你啦。咁样喎、 啊，唔系大陆冇代价噶， 唔系因为你讲紧占领之后，共产党决定要同香港强个立场要强硬起上嚟啊嘛， 全面开战。 既然全面开战，强硬起上嚟嘅话，佢咪真系要做到咁样咯 ？Threaten 你，等你包惊系嘛？你唔好反啊！嗱，我可以好似林之敬咁处理对付你咁样，呢、這个唔喺我日常嘅常识里边咯。 你新常态啊嘛，而 喂，即其实由经济放缓开始已经系讲紧呢一样嘢噶。 同埋另外一个信息你可以即系 get 到噶，其实阿子健系即系摆咗呢个少壮派上台噶。 嗯， 唔系我嘅年代嘅少壮派，范国威年代嗰个少壮派。嗱，话嗰班强力部门或者系中央派落嚟嘅中间人，系即系少壮派介绍嘅形式噶。 所以新同盟就话唔关佢事啊嘛。我唔知系咪出咗个声明，不过有记者打俾陆耀文啊嘛。 嗯， 陆耀文即系新民主同盟嘅执委啊，是但啦咁。咁啊出咗个报道就话，即系新同盟就话唔关佢事。咁咪林子健要讲就攞证据出嚟，咁诸如此类咁样。 嗯， 佢嗰个年代嘅少壮派退咗休嘅陈伟业都好似系嗰啲咁嘅人嚟嘅。 唔同啦，唔同年代啦。 哦 ，OK， 即系佢嗰个年代嗰个少壮派系零三七之后。嗰、那个少壮派嗰个年代咧，就有好多即系所谓嘅中间人咧，系不断咧系做统战同埋做分化工作。 嗰阵时系 佢捅呢一个消息出嚟咧，即系话打电话俾佢粗普通话嗰个人咧，就咁样恐吓佢嘅话咧，就第二个俾人摆喺上台嘅，我反而觉得就系、是、即系除咗老共之外吓，不过老共啊即系抵死噶啦，你问我就系系嘛？ 佢冇所谓添啊， 你亦都冇所谓佢系嘛？你都系抵俾人摆上台噶啦，咁样系嘛？第二个被人摆上去的呢，就是范国威和陆耀文他们。 嗯。 是吧，就是这班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，在民主党又好，出走民主党也好，其实都是有老共的阴影在这里。你给我 get 到的 message， 从今天的资料不是只是看那些伤势的问题。第一个怀疑当然就是老共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做到这么核突。這個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。第二個就是最大的訊息告訴大家聽，新民主同盟鬼鬼地從林子健的口供裡面說、 嗯、 而這班人是很頻密地跟老共去接觸的，究竟受不受到影響，是不是收到 order 收到指示做事，當然是一個 question mark 和一個疑問，是不是